tu me prends par la main. Parce qu'avec toi je suis bien. Pourquoi le diable et le bon Dieu? C'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上一对反差萌的情侣因为200斤的女朋友火了，女生之前呢只有80几斤，恋爱两年多呢就被男朋友养胖了，胖到了200斤。女友问他为什么喜欢自己，男生说你瘦的时候住在我心里，胖了就卡住了出不来了。这真的是冷冷的狗粮在我们脸上胡乱的拍呀。

以前小学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近来重庆有一所小学呢举行了家长会，老师呢在家长会上面抱着吉他唱了一首自创的歌曲，歌词里面呢把自己的教育理念都唱进去了。这首歌呢叫做行走阅读，是希望能够让家长选择书跟孩子一起来读，还要陪孩子去找找书里面的地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伤口